你好，我是七牛云许世伟。前面接连三讲，我们介绍了存储中间件的由来，以及最为常见的存储中间件，如键值存储、数据库、对象存储。当然，它们并不是全部。常见的存储中间件还有很多，比如消息队列、搜索引擎等等。限于篇幅，我们不能一一对它们进行分析。今天我们聊一聊缓存。缓存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缓存是存储的加速器。加速的原理通常是这样几种方法。最常见的是用更高速的硬件来加速，比如用 SSD 缓存加速 SATA 存储，用内存缓存加速基于外存的存储。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用更短的路径，比如假设某个计算 y 等于 fx 非常复杂，中间涉及很多步骤，发生了一系列的存储访问请求，但是这个计算经常会被用到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x 映射到 y 的内存缓存来加速。可见，缓存的数据结构从实现上来讲，只需要是一个键值存储，所以它的接口可以非常简单。下面有一段代码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。第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内存缓存是 Memcache。通常我们会使用多个 memcache 实例构成一个集群，通过 hash 分片或者 range 分片将缓存数据分布到这些实例上。一个典型的 memcache 的使用方式如下：首先，把参数 x 转为字节序列作为 key， 然后计算出 key 对应的哈希值，并根据哈希值定位到对应的 memcache 实例，然后向该 memcache 实例取 key 对应的值。如果取到，将值的内容反序列化返回，否则向后端存储执行相关操作得到值，然后向 memcache 实例写入 key 及对应的值。下面有一段代码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。类似的缓存逻辑大家应该比较经常见到，这个事例我们采用的是简单 hash 分片的方法，它的好处是非常容易理解，当然不太好的地方在于一旦我们要对 memcache 集群扩容 countoff 就会变化，导致大量的 key 原先落在某个分片，现在就落到一个新的分片，这会导致大量的缓存未命中，也就是 cache.get 括号 key 返回失败。在缓存未命中的情况下，FastFX 不只是没有加速 FX， 还增加了两次网络请求 cache.get 和 cache.set。 所以缓存系统的一个核心指标是缓存命中率，即在一段时间内 FastF 缓存命中的次数除以所有 FastF 的调用次数。为了避免 memcache 集群扩容导致缓存命中率大幅降低，一般我们不会用简单哈希分片，而是用一致性哈希。什么情况下需要扩容？一旦缓存命中率趋势下降，且下降到某个阈值，就要考虑给缓存集群扩容。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，缓存的基础逻辑是非常简单的。问题是，缓存和存储是什么关系呢？它也是一种存储中间件吗？既是也不是。首先，缓存和一般的存储中间件一样，也在维持着业务状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缓存的确是一类存储，但是缓存允许数据发生丢失，所以缓存通常是单副本的。一个内存缓存的集群挂了一个实例，或者一个外存缓存的集群坏了一块硬盘，单就缓存集群本身而言，就出现数据丢失。缓存数据丢失，这是可大可小。只要不是发生大片大片的缓存数据丢失的情形，通常只是会造成后端存储的短时压力变大。但在极端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现雪崩的情况。雪崩怎么形成？首先是部分存储实例宕机，导致缓存命中率下降，大量的请求落到后端存储上，导致后端存储过载，也出现宕机。这时就会出现连锁反应，形成雪崩现象。后端存储就算重新启动起来，又会继续被巨大的用户请求压垮，整个系统怎么启动也启动不了。应该怎么应对雪崩？最简单的方法是后端存储自己要有过载保护能力，一旦并发的请求超过预期，就要丢弃部分请求以减少压力。我们在本章开篇第一讲34服务端开发的宏观视角中，总结服务端开发的体系架构如下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。在这个图中啊，我们并没有把缓存画出来， 但结合上面介绍的缓存典型使用方式，我们很容易脑补它在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。回到前面的问题，缓存和存储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个人认为，缓存其实应该被认为是存储的补丁，而且是理论上来说不太完美的补丁。为什么说它是补丁呢？因为如果存储本身非常匹配业务场景的话，它不应该需要缓存在它前面挡一道。内存自己就有缓存，至于把一个复杂的 FX 缓存起来，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存储和业务场景不那么直接匹配所致。但是实现一个存储很难，所以存储的业务场景匹配性很难做到处处都很好。出现事故是为了改善存储的业务场景写操作的匹配性。把一个复杂操作包装成一个原子操作，出现缓存，则是为了改善存储的业务场景读操作的匹配性，提升高频读操作的效率。所以我们说缓存是一个存储的补丁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不太完美的补丁呢？因为上面的 FastFX 并没有被包装成一个原子的读操作，从严谨的角度来说，这段代码逻辑是有问题的，它会破坏数据的一致性。对于一个确定的 X 值，如果 FX 永远不变就没问题，但如果 FX 值是不确定的，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并发的两个 FX 请求得到的结果不同，从而导致缓存中的值和存储中的值不一致。这种情况后果有可能会比较严重，尤其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业务逻辑是基于 FastFX 得到的值，就有可能会出现逻辑错乱。为了避免发生这一类一致性问题， Memcache 的作者 Brad Fitzpatrick 搞了一个新的内存缓存系统，叫 GroupCache。 GroupCache 基于 Go 语言实现，我在文稿中给出了它的 GitHub 主页连接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稿进行查看。从业务角度， GroupCache 主要做了两大变化，其一，引入 Group 的概念，这是一个重要改动，也是 GroupCache 这个名字的来由。在同一个缓存集群，可能会需要缓存多个复杂操作，比如 FX、GX， 如果没有 Group， 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记录 X 映射到 Y 这样的键值对，而是要记录 F 井 X 映射到 Y、G 井 X 映射到 Y 这样的键值对，中间的井号只是一个分割符，换成其他的也可以。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，其实不然，因为 FX、GX 在同一个内存缓存集群，就意味着它们相互之间会淘汰对方，这里面的淘汰规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很难保证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。那么有 group 会变成什么样？首先你可以创建 F、G 两个独立的 group， 每个 group 可以设定独立的内存占用上限，这样每个 group 就只淘汰自己这个 group 内的数据，相当于有多个逻辑上独立的内存缓存集群。另外在 group 中只需要记录 x 映射到 y 这样的键值对，不再需要用 f 井号 x、 g 井号 x 这种手工连字符串的方式来模拟出名字空间。其二，值不可修改，一旦某个 x 值 get 到的值为 y， 那么就一直为 y， 它的使用方法大体如下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。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它也不需要引入 memcache 中的缓存失效时间这样的概念，因为值是不会过时的，它只会因为内存不足而被淘汰。一致性问题也被解决了，既然值不可修改，那么自然就不存在一致性问题。当然 GroupCache 是一个理论完美的内存缓存系统，它解决了 Memcache 存在的一致性缺陷，但是 GroupCache 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挑战性的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鼓励我们用函数式编程的方式来实现业务逻辑，但是你也知道函数式编程比较小众，所以怎么用好 GroupCache 挑战并不低。谈到存储与缓存的关系，不能不提 Redis。 Redis 在定位上特别奇怪，以至于不同的人对它的认知并不相同，有的人会认为它是内存缓存，有的人会认为它是存储。 Redis 的确可以当作缓存来用，我们可以设置内存上限，当内存使用达到上限后， Redis 就会执行缓存淘汰算法。只不过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内存缓存，那么其实它只需要是一个简单的键值存储就行。但是 Redis 实际上是 key 映射到 document， 它的值可以是各类数据结构，比如字符串、哈希表、列表、集合、有序集合等等。不仅如此， Redis 还支持执行 Lua 脚本来做存储过程，这些都让 Redis 看起来更像一个数据库类的存储中间件。但当我们把 Redis 看作存储，我们有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， 这些问题非常非常重要，存储系统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问题一是持久性。Redis 毕竟是基于内存的存储，虽然它也支持定期写到外存中，但是定期持久化的策略对于一个服务端的存储系统来说是不合格的。因为如果发生宕机，上一次持久化之后的新数据就丢了，所以 Redis 需要其他的提升持久性的方案，比如多副本。Redis 的确支持多副本，但是只是同机房多台机器的多副本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没有办法防止机房整体断电这类的故障。当出现机房级的故障时，就有极大概率会丢失数据。对于存储系统来说，这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相比人们对持久性的事件，机房整体断电并不是一个太小概率的事件。所以 Redis 如果要作为存储的话，必须保证用多机房多副本的方式，才能保证在持久性这一点上能够达标。但是多机房多副本这样的方式显然实施条件过于苛刻，会有多少企业仅仅是为了部署 Redis 去搞多机房呢？问题二是重试的友好性。在29.10.4怎么设计一个画图程序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过，考虑网络的不稳定性，我们设计网络协议的时候需要考虑重试的友好性。在 Redis 的协议中有不少请求用户很友好，但对重试并不友好，比如lpush 请求用来给列表增加一个元素，但是在重试时一个不小心，我们很可能就往列表中添加了多个相同的元素进去。总结来说， Redis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存储的话，坑是不少的。它和 memcache 都是实用型的瑞士军刀，很有用，但是我们站在分布式系统的理论角度来看，它们都有那么一点不完美的地方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讨论了存储与缓存之间的关系，也分别介绍了三个模型迥异的缓存系统 Memcache、Groupcache、Redis。 缓存是一个存储系统在服务器性能上的补丁，这个补丁并不是那么完美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们服务端开发相关的基础软件介绍的差不多了，下一讲我们将聊聊服务端开发的架构建议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。